天不走 师傅， 侬来做啥？ 师傅， 你开一开啊。 不，我不能开，我妈在那屋里啊。 师傅，你不要骗我，那妈困着了。 不，我不能开侬，今朝我姑姑啊，弄偷侬了。 我晓得，那姑姑出去了。 不，我不能开，已经夜深了，我也已经困了。 师傅，我求求侬，侬开一开。 不，我不能开，侬走吧。 我晓得了，方才我弟弟到过此地了，我变心了。 啊？侬讲啥？ 那侬为啥不开呢？侬可晓得我？ 少爷，侬饶了我吧，此地不是侬的周公馆，侬饶了我吧。 师傅，侬开啊，侬开一开啊。 哦，难道侬今朝一日天自家闯了个祸还不晓得吗？ 我晓得，我晓得错了，所以我想见一见侬，我想看一看侬。 好吧，有啥闲话明朝讲，到了明天啥个都依侬，侬走吧。 明朝？ 嗯。 真的明朝？ 真的，我不骗侬，侬走吧。 好，就明朝吧。那我走了。 别，侬走了。你真的走了，啊！侬没走，侬没走。 那侬，我还是进来了吧。 侬没走。 师傅， 侬，侬面孔上啥么子？侬面孔啊！ 我要去寻侬，我寻到此地来，把当寻地出来的。 啊！ 师傅。我娘，我好好叫亲一亲。 不能啊，病。侬走吧，病。 侬闯了官场是吧？ 病，侬不能官场，侬不能官场啊。 是吧？ 病，侬饶了我吧，侬不能不能啊，病。 是吧？我不好。 我退，有人来了。 啊！ 是我姑姑回来了。 啊！ 姑姑回来了，侬快走。 妈。 是我姑姑， 我是要到矿上去了，侬看看我。 啊！ 哎呀，那那娘我走，那不能上个面子要碰上了。 把我拉前面房间里。 哎呀，你来到我房间里来了。 我是跳窗口。 妈，不能跳。哎呀， 我去弄。 开窗， 从 哪能开不开？开不开了？上吊他都会走，快上吊都会走， 我 都会走。 来人！ 啊！来人！哎呀， 妈 呀！ 我房间里有 人啊！啊，姑姑啊，三年嘛。 对。 老爷喊个声音嘛， 他他呢？ 上楼困了。 你少爷呢？ 也困了。 董少爷呢？ 出去了。 钟停了。 哦，这个一只钟，本来每天有四凤管，今天四凤走了，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 去吧， 是是是是。 这该往事里，不能隐瞒吗？

我何尝为了是爱死翁？ 呸！那你为啥不正大光明混来的？ 因为我家庭不允许，爹爹管教有年龄，有名声的大家庭不允许我与死翁在一起， 所以你一面真心表示爱死翁，好干出荒唐坏事体，一面又想到有名声的大家庭，你父亲的家业无天命，要是你家中必立领讨妻，你就可以随随便便把死翁来抛弃。 啊，不，不是的， 用不着这样假惺惺，我早就看透你用意，你休想我为上你的当。 侬相信我不敢假侬骗， 侬不是要跑了吗？ 这是我预先计划， 好一个不当是造孽，休想趁势倒出去。 我离开家庭并不是为了避开侬，这是我老早有旨意，我想设法离开我父亲，后期为再接四翁等一起。 侬真的想娶四翁吗？ 侬相信我，我是真心。 四翁是一个痴心姑娘，你这样我也嫁第一个人了。 我现在一个人先走，等我到了矿上以后，过一两个月我再想办法对四翁娶。 可是我董事长少爷，侬讲的闲话能叫人相信吗？ 那我这里写好一封信，就是为了这个事体，我要把他四翁看的，侬拿去看吧。 不要看，我没功夫看。 啊，那有啥办法呢？我只有这一个证明了。我晓得侬身边有啥人的家伙，我现在的生命还在侬的手里呀。 这家大少爷，事体就可能了了吗？侬晓得我是不是真的愿意拿我的妹妹来嫁给侬呢？ 那侬要我哪能呢？ 我要侬的命啊！恨不得你枪杀了他。来吧，难相欺，母亲叫我不上周家的人，四翁是娘的命根。定是要伤我娘的心。 侬眼睛张开来吧。啊，侬做啥？ 没啥，只要你待四翁好好的过年家，我就饶了你这条狗性命。 啊，这个地侬相信我。 丫头讲，拿我妹妹去寻得来。 四翁， 嗯， 进不来啊。 啊，我同姆妈辣辣院头里寻过一两个多钟头了，不辣辣此地，辣啥地方？ 四翁又没到此地来，那又到啥地方去了？哦，伊会不会？ 不会。侬以为伊会寻死吗？ 伊以为个，伊性子强，伊可能 少装腔。我奶奶一定辣辣此地，侬不要骗我，我有脚踩。我进来， 真的没来。 我奶奶一定辣此地。 啊，我等下。我听啊，师傅来了。哦，请侬到饭厅里去等一等吧。伊这样受不起惊吓了。走吧， 爸， 师傅， 爸， 师傅， 我看

四凤走不动了，侬去叫部车子。凤儿，走吧。 妈， 别。凤儿， 叔， 侬醒醒。 叔，妹妹。 凤儿，醒醒。 妹妹，我是四凤。 妈 儿啊， 不要挂为 应该苦惹我几把心伤，要是我让他们一起走，我晓得这样的事孤难不让。好吧，天啊，侬要不来就不我，哪怕天打霹雳不在我身上，有你是我一人上，可也应该我一人当，一切事故由我担当。 妈，我在想啥？没啥。走吧。 是，辰光不早了，我你走。 哦，妈，走了。凤儿，第一次走是偷偷地走。千万不要惊动别人。大海， 哎， 侬去叫部车子，我要回去。侬送伊拉上车。 哦。 凤儿，妈，让妈来亲一亲。妈，侬让我也看一看。 阿妈。 聪弟弟答应，啊、好，聪弟弟，侬讲吧，侬打算哪能？ 咦，讲呀，侬为啥不开口啦？聪儿，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咦，侬早晨还同我讲了，侬为啥不开口呢？ 不，妈，只要师父愿意，哥哥，只要侬好好待待师父，侬拿伊带走吧，我没啥。 哦。侬一点不像我儿子， 也忙忙啊！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他被你父亲掌门死18年，半上只一个活泥路，只有女眷走街道少呀！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可是他占有了我，又把别人爱，把我丢下不要我。 妈，侬不能听人啊！侬要去听伊拉发疯了。 哼，你做过虚伪脏东西，现在我为了你的母，你把我杀成是疯子，可以开脱你罪过，这是我最后一口气，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我要你亲口告诉他。 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 亏侬讲得出来，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是你欺骗了你的父，是你欺骗了你的弟，是你多少夜来欺骗了我。妈， 师傅，我不要去听伊，我问你走。 不要走，大门锁上，侬走不脱了。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伊就要来了。快点！ 不许 我让你走吧，老爷子。 妈，不许！ 侬看，你来了。 侬那叫啥？我不去休息吧。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 亲戚？啊？这个是做啥？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来呀、啊，来呀、啊，来叫一声爹呀！哦对，侬回来见见这个老太太。 嗯。 对，侬带上侬的母亲也来见见侬这个娘。 是的，是的。 是的。 侬还是到这家来了。 啊，你才是是的， 不是的，俺弄错了，不是的。 他的是病儿。的深深恩娘 啊 啊！不，爹爹，不，爹不是了。 你的娘亲不是？ 不是他，他不是我的深深娘。 胡说！侬不要以为董四凤一直娘来呀，觉得李长是无光了，他就是你的生生娘，难道说你天人神心东马驹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是对不起青龙女娘，有不到的地方以后就让平儿来补报侬。平儿据我来见见侬的娘亲。 妈， 平儿 天呀， 师傅，师傅， 你说呀， 我也死了。 啊 啊，是啊，师母不当心碰上了跟周迪的弟媳，你说呀，不晓得拉来过两个人一起出弟媳了。 我的哥， 我当心啊。出来，我要好好的哭一场才对呀！ 凡姨，不要哭了，我手也发麻。 春儿，侬一定能死了，侬刚才会好好的，侬一定能死了，春儿。 都是长时间 就那个卢大海不讲道理一定要进来就当家庭打伤了我们几个人从小门跑了， 是他回来 是 我丢了一个女子我

Yeah. 叫我子把身藏，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途桥梦初醒，弦繁琵琶从古语，虚仙的韶华娘子是灵所变，深谷深界女才俊，纵然娘子是灵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上神经跳跳，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可知你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兄长下云烟，迎喜他团亲早成王，为求他人能生愿，也欲逃出我下云娘，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借此逢生急流家，谁要虚度一年真得牛陪，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 忠良遭害谁不痛，奸贼狠毒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奸贼到底是哪个？你理该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愿将那奸贼斩尽家。 听众朋友，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